点，总成交今日有1097.8亿，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555点，跌咗74点，成交有6100几张。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509蚊升6.5，盈富基金25.7毫8跌2仙，美团292.6跌咗4.8，阿里巴巴164.8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93.14跌咗3.4，药明生物112.4升2.2，港交所461.6跌4.4，比亚迪股份298.8跌1蚊，信宇光学219蚊系跌咗10蚊，友邦保险85.3系跌咗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9。日元114.69，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9，人民币6.37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7。港金报17,26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咗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点，啱啱转咗1,866.21美元，卖出1,867.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上升0.3。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反股一定是看到它有个入货信号，转强的信号，升穿某些移动平均线啦，大成交啦，就不会说呢不断跌就觉得抵买， 平可以更平，即是跌穿了当某位我们不知道，要直至到初步有支持力呢你先去想。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9:00-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人生可发生。 饰演乔三丽的演员毛晓彤就这样形容三丽的性格， 虽然生活过得平淡，但很享受这种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还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与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运动员风光背后，除了付出无数汗水和泪水，更要靠一代又一代的宝贵经验累积而成。 15位不同年代的体坛名将，细说自己的奋斗故事，分享他们在体育路上的高低起跌。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 星期一至四晚9:30， 港台电视31。 阿仔啊，帮我记低呢个电话号码18723111啦。 咦，呢个咪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电话号码嚟嘅？你想打去玩游戏啊？ 仲紧要过玩游戏啊！我谂住打去讲下我对一台节目嘅意见啊！ 哇，咁有意思！ 系啊，11月19日星期五喺 《开心日报》 精灵一点， 手下留情， 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听众都可以打18723111台长热线发表意见啊！ 哇，咁我到时都要打电话先啊！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 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题目就是创业是不是一味靠钱、啊、 咁喺錄音室裏面咧，就有我蘇適啦，有兩位嘉賓就是 William 啦，同埋 Jo Wong 嘅。咁啊 ，William 咧其實咧就係一個連環創業家嚟嘅，咁佢都開過好多間唔同嘅初創公司啦。咁裏邊咧有啲係得咗噶啦，即係買盤賺咗錢噶啦，亦都有啲係失敗咗嘅。咁有好多唔同嘅創業嘅經驗嘅。咁啊。租咧，佢本身咧細細個咧就已經係開公司噶，即係自己去賣年宵市場賣年花嘅。咁佢本身係一間諮詢公司嘅principal agent 啦，即係一個主嘅諮詢員啦。佢本身而家有一間公司咧，係一個創辦人叫 Make Meaningful Work 嘅，即係點樣做嘢做得有意義啲咧。佢另外亦都好有經驗喺用戶體驗上邊嘅。咁我哋同兩位嘉賓咧，今日就講創業係咪一味靠錢？咁其實呢個題目咧，就老實講就唔係淨係講錢嘅。咁我哋首先講下咩叫做創業先啦。我哋今晚講嘅創業咧，就唔係開間茶餐廳嗰一種成熟產品嘅公司。我哋講嘅創業咧，就係開一啲初創公司，即係咧個產品咧，大家未必認識啦，即係可能要深入了解啦，盈利模式或者點樣收錢啊，都未必有一個肯定嘅固有模式嘅，即係呢類型嘅初創企業。咁啊，不如咁啦，阿 William， 你啊開過好多間唔同嘅初創公司啊，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其實香港做初創或者你做初創嘅一啲經驗咧？ 好啊，可以大家都讲下，其实喺香港系几幸福嘅，相对一个市场去做呢件事，我觉得有几样嘢，好多人创业，不过我自己仍然都仲学紧啦，学习紧啦，咁好多地方要去了解，就系究竟个心态系为咗乜嘢原因去创业，即系个 why 系点解？点解去做创业？咁好多時，因為即係頭先你講到開頭都講咗，譬如話唔係一定為咗錢啊，定為咗錢呢、這個即係好多時錢可以係一個目的嚟嘅。咁如果 係 啊，如果錢一個目的，咁做咩生意、咩類型嘅生意先適合咧？可能係偏向實業啦。頭先你用咗好似用茶餐廳係啦，另一個例子咁樣。咁有好多唔同例子咧，嗰啲係可能我哋如果 category 即係可以總括咁去。去形容呢類事唔同嘅產業，可能叫實業啦，係咪？好清楚嘅運作模式，好清楚嘅營運 啊，舊經濟啦， 係啦，或者唔敢講舊啦，不過實業嚇，好實在嘅咁。咁但係咁呢啲揾錢其實比較直接嘅嚇，比較清晰，比較直接了解。咁如果你係揾錢嘅模式，會唔會係呢類型咧？咁呢個一個原因，但係亦都有好多好多人創業嘅原因，可能如果問清楚自己嚇，可能係。有個原因嘅，可能 有團火， 係啦，可能係悶啦，可能係覺得對於現在有啲嘢不滿啦，想改變佢某個產業有啲嘢不滿，想覺得做好啲啦，可能係想留一啲留名世代啦， 即係見到有個問題係嘛，跟住自己想解決， 係啊，好多有唔同嘅流芳百世又有啦，係咪留個名亦都有啦，喺 history 裏邊喺個歷史裏邊想做到啲嘢啦，咁唔同人有好多唔同原因嘅，咁一啲我稱之為 purpose 或者。動機性或者個人性、理念性嘅動機，一啲可能係金錢上嘅 想改變世界係嘛？ 係啊，咁有兩種，我覺得要問清楚邊種先咯。呢個係創業第一個問題。 咁啊，阿 Jo 又問翻你啦。咁你覺得喂，其實阿 William 講嗰種咧，即係唔係完全為錢啦，即係可能係為咗改變世界，或者係為咗有啲有團火嗰一種。喂，其實嗰種創業同頭先講嗰種實業咧，有咩唔同咧？兩種創辦人其實佢哋性格上邊或者能力要求上邊，其實會有啲咩唔同咧？ 聽下你。 如果你問我咧，我諗因為我有翻咁上下年紀啊，見到嘅嘢都比較多，因為我哋啲clients 咧， 即係客户啦， 啲客户咧都係可能十幾年前就係已經喺直谷嗰啲創業出嚟嘅， 佢初創公司， 初創公司啦。咁去到十年前已經開始好大。咁我見到有啲我哋叫做 behavioral patterns， 即係行為 有啲咩 有啲咩特色嘅？ 係啦，有咩特色咧？咁好多時啲人咧就好似阿 William 咁好有自信啦。 這個好緊要。 咁就 覺得自己嘅產品得。起碼覺得自己嘅人亦都得。 你覺得自己有能力先啦。如果冇能力，你唔會走去做到呢件事啦。咁另外咧就有即係比較主動嘅個人。 不是人家叫你做什麼去做什麼、 哦這個一定啦、做老闆不主動真是黑米啦 是啦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特質呢就是人們很有很 responsible 即是 很有責任感的 是啦很有責任感的因為他除了對自己要負責任之外呢還要負責 公司的同事啦產品啦 是啦其實那個那個擔子呢都很高的即要承擔到這個責任、 嗯、 另外一個很有那團火、啊、你說得就想去解決某些問題 passion 很、好、啊、即有一個 passion 即很有動力 很有熱誠很有熱誠去解決某些他見到的問題、 嗯、 另外就是他會用一些很不同的角度去 frame 那個問題 即不同的、角度去想啦或者解決 的 問題、可能有一些很新的 那個好奇心 很 好奇心很高啦、去觀察的能力也很高的、 嗯、 那另外呢就是、很有這個、就 think on your feet 有很多特質、 是啊你很懂得立刻執生的、因為很多問題、你可能未見過的 一來未見過二來就是你可能你想就、非常好但去到市場的時候的可能遇到一些挫折的嘛即那個改錯的能力都強 是必然的、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特質就是、我又是不好意思叫做 self-initiated leadership 即是 自主性 自主 動性 自主性的領導能力、因為你除了你要自己去 drive 自己之外你還要 drive 個 團隊啦，係啦，成個團隊你都要推動佢哋啦，即係好似個足球經理人咁樣。係 啦， 好嘅足球經理人咧，就係爛隊都踢得好成績嘅。係 ， 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實業或者係創我所謂嘅即係新嘅行業啦，都需要頭先講嗰啲特質 嘅 喎。 我覺得有一兩個可能個重點係特別強啲嘅，即係嗰個解決問題嗰個能力啦，或者係嗰個團隊，因為。鼓勵嗰個團隊的能力，我覺得那個可能對新公司會重要一啲、尤其是、我哋見到很多直谷的公司咧，都兩個創始人噶嘛，即係兩個 partner 噶嘛。咁嗰兩個創始人咧，通常咧有一個咧係技術上面就叫做硬啲嘅。即係擁有一個最新技術的能力嘅，即係你講啲古老十八代的公司啦，例如一個水果電腦咁樣啦。咁佢哋兩個創始人咧。就一個咧就喺惠普出嚟係識得電腦噶嘛，真係識電腦噶嘛。另外一個咧就係好有上頭，即係企喺度講嘢，跟住大家就圍住聽住佢講，即係賣嘢好叻嘅。咁其實係唔係一定要有呢啲譬如賣嘢好叻咁嘅能力啊，或者一定要啲好硬嘅技術能力咁先至可以做初創嘅咧？ 我個角度，如果我分享就係、當然固然之好啦，即有個唔同嘅團隊，你啲 co-founders， 你啲 partners 係咪啲合夥人係有唔同嘅技能去互補？呢個係好緊要嘅。好多人可能會揾一樣嘅人，同其實同好多關係 即 係 兩個好強嘅工程人咁樣。 我諗婚姻都一樣啊，通常都揾啲係唔同嘅，係咪？即係佢呢個係人性關係上嘅互補嘅一個化學作用。但係我諗最緊要嘅點就係當揾呢啲切合夥人嘅時候，或者係開間公司嘅時候，究竟嗰個理念係咪一致？如果理念大家一致，可以理念一齊都係話要揾錢，或者可能理念一齊係話我想去改變呢個行業，或者理念一齊係覺得呢個行業有啲問題我要處理，如此類推啦，係咪都可以？或者我要製造一個新產品，因為呢個市場冇，我好想要。咁呢個理念一致呢先跑得遠，如果唔係好容易，好多時點解啲初創公司會 拆夥， 係啦、會失敗咧，或者點樣咧？就係、其實好多時係因為呢一方面好多嘢好夾，技能性好夾，係咪？但係喺個理念上唔夾咧，其實就等於婚姻上，如果嗰個價值觀唔一樣，就好難長久。 咁兩個可能係啦，長久走埋一齊。 冇錯。 咁但係我有一個觀察嘅，因為好多呢啲公司咧，即係某部分咧，唔係好多。其實都有一個產品咧，我哋叫做破壞性嘅。市場技術噶嘛，即係佢提出嚟嗰個經營模式，即係佢嘅科技上面未必一定係好新嘅，即係佢可能將幾種市場已經有嘅技術砌咗一個產品出嚟啦。咁、但係嗰個產品嗰個經營模式咧，同現有嗰啲公司可能好唔同，跟住咧就打破咗現有公司嗰種經營啊。 絕對絕對。 咁你、即係如果大家係有啲咁嘅諗頭咧，其實係咪適合創業咧？ 哇，我好鼓励嘅，我好鼓励，特别喺香港，我想即系都多，我好非常鼓励多啲去谂清楚，然后考虑去做创业啦，好需要呢个样嘢啦。咁你话系咪谂到呢样嘢，有呢样嘢就去创业咧？我觉得你冇呢样嘢都应该可以去谂下添，有就更加吓。咁 absolutely， 即系我觉得唔系个个人会活醒醒，即系每日其实都翻紧工啦，或者翻紧学都好啦，系咪？或者做紧任何一样嘢，其实你好沉醉咗喺日常生活里边嗰个节奏里边，其实要谂到头先你讲嗰个嘢，去思考， 有 去思考， 有个点子啦， 系啦，佢着灯话哦，原来有样嘢可以咁样做，其实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强嘅技能嚟噶啦。咁有呢样嘢，绝对系应该开始去构思啊，去建立自己嘅能。头先阿 Jo 讲过一啲技能，去 build up 嗰啲技能。或即系佢建立嗰啲技能去准备自己嘅创业咯，可能系，呢、這个我嘅睇法系。 咁但系又问翻阿 Jo 啦，咁我哋头先讲咗咁多，喂，创始人嘅技能啊，创始人嘅特质啊，需唔需要一个好嘅点子啊？你有冇嘢想觉得喂？你觉得特别重要嘅，即系你见到咁多成功嘅例子或者失败嘅例子，有冇咩特质系你觉得系大家共同嘅特质？ 其中一样好重要咧，就系识得自我去。檢討點樣樣去不停 錯就認係嘛？ 係啊，錯就認啊！點樣樣去自己去 reflect 自己做過嘅嘢，同埋點樣樣去 改善 方係啦？點樣樣去繼續前進啦？咁呢？我哋嗰、那個framework 即係有個基礎 係啊！你嗰間公司成日訓練人嗰、那個 係啦，嗰、那個基礎咧，我哋有主要有三個 area 嘅，一個咧就係叫做 character， 即係你嗰、那個 性格 係啦，你嗰個品格。咁我諗大家都聽過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啦， 係啦。咁點樣樣去修身呢樣嘢咧，就好多人都做唔到啊。咁點樣樣去將自己 管好自己啦，即係。 是啦，由細到大怎樣去我們叫做 build 個 character， 怎樣樣去 即是其實啱嘅，即係好多成功嘅企業家咧，都譬如好有規律嘅生活， 係啦， 對自己嘅控制咧都即係自己做嘢好有規律啦，對自己要求高啦，即係呢一種真係要從細養成嘅，即係唔會突然間變成咁樣嘅。 咁呢一步有之後咧，你就會有 leadership。 即係領導能力啦， 領導能力係啦，跟住之後咧，你嗰個 culture 就會 公司文化 係啦，你個公司文化就會好即係容易 建立 出嚟啦。 嗯， 因為你嗰、那個自己，即係我哋點解鼓勵呢啲咁嘅行為咧？因為你 culture 對我哋嚟講咧，係啦，公司文化咧係人與人之間點樣樣大家去 溝通啦。係啦，或者啲台底共默契式嘅一個 係啦，你大家點樣對大家啊？點樣講嘢啊？你啲語氣啊？你關唔關心人啊？咁你嗰個團隊冇嗰種精神咧，你就好難將嗰件事做得大做得好嘅。 企業文化其實都可以係一啲好細微嘅一啲人與人之間互相影響或者互相溝通交流之間嘅一啲默契嚟嘅。咁我都睇過篇文章嘅，即係學術論文咧，佢講企業文化咧，其實有一啲咧就叫寫低嘅企業文化，有一啲咧就叫做做出嚟嘅企業文化。 哦， 咁但係實際上咧，寫低嗰啲咧就唔係真係企業文化嚟嘅。 哦，太好啦！ 做嗰啲咧，啲人我同你之間係點樣做嗰啲，先至係真嘅企業文化。寫低嗰啲可能係老闆想嘅啫， 或者俾錢買嘅。 係啊，你都係㗎。我譬如啲。又係啦，啲經驗啦嚇，我啲客户咧，好多時咧，你會喺嗰啲開會嗰啲房啊、走廊啊，見到好多標語嘅， 免一陣啦， 就係你講嗰啲啦。但係咧，可能 廣告嚟嘅， 即係講就天下無敵，係啊， 做就另外一回事啦。 都幾得意。咁頭先呢啲，頭先阿 Jo 講過嗰啲技能咧，其實都我都思考過，即係同非常同意啊。但係你幻想下，其實喺咁多個。我唔認識有任何一個教育系統裏邊係有呢啲課程嘅喎。我未上過。 咁職業導向嘅教育咧， 係咪有冇即係應該係咪應該鼓勵多啲呢、這個？你如果有人創業，觀眾創業咧，可能可以考慮下呢、這個。 咁都需要嘅，因為而家啲大學咧，其實都開始搞一啲叫創業嘅課程啦，或者叫創業嘅講座啦，幫啲學生創業嘅。咁但係當然美國嗰啲方面就行得前好多嘅，即係成個矽谷其實都係斯坦福大學基本上開嘅啫嘛。咁呢個一方面啦。咁但係喂William 嗱，頭先我哋都講過一個問題嘅，其實冇人有曬咁多種特質噶嘛。係 啊， 咁你覺得喂，你覺得我有幾多個特質？其實就已經可以出嚟啊，試一試咧。 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點。我諗我環繞住都有一種共通點，就係其實個心態嚟。我覺得唔需要有任何頭先講嘅技能，係咪？你有咗嗰個理念，然後你有嗰個決心，其實就可以去實踐去做。因為其實一定係一路做一路學嘅。你學得咗一樣技能、兩樣技能、三樣技能先去做咧，基本上都已經個思維錯咗，因為做生意啦或者創業其實唔係一二三四或者一加一等於二，你往往都可能係亂秩序，即可能係三四二一咁樣排序去做嘢，或者咁樣去思考。咁所以我覺得亦都冇地方學俾你咁學到，學到啊個個都去學啦。 自己實踐都係學習嘅一種 嚟。係啊，一定係一路咗學。最重要就是你拿捏到、堅持到你嗰個理念同信念是很清晰、諗清楚，係啦，究竟是為乜？ 同埋創業嘅又唔係一定要第一次就成功嘅，即係都有好多例子啊！有好多例子就係有啲人咧就一二三四五間間公司都做老大嘅，咁亦都有啲人咧係一二三四五第五間公司先做到嘅，頭嗰四間都係唔得嘅， 大部分都係添。 係啦，係啦，咁所以話其實即係我都同意 William 頭先講啦，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嘅，即係唔好怕失敗。即係有啲人係大學未畢業，或者係特登唔畢業就走去創業啦。 好多成功嘅都係。 係啦，咁亦都有人係可能係半退休啦，揾夠啦，咁不如試下啦，咁都有噶嘛。咁都即係譬如阿Joe，你覺得邊一種啊？或者其實唔應該咁問嘅，每一種都有成功嘅例子，都有失敗嘅例子噶嘛。咁你覺得佢哋有咩優勢咧？即係唔同嘅人生階段走去創業。 我想補充一下咧，或者compliment 你頭先講嘅嘢，就是、我想 call 阿陶行之一句，叫做行事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所以你 do through actions 啊，即係你一路 行事知之始，即係做嘢咧就係認識嘅開始啦，即係我哋靠做去學習嘅。 系啦，知事行之成咧，跟住你就 今日学咗个新嘅。 系啊，陶行之系一个好出名嘅教育家嚟嘅。咁系啦，你如果有呢啲咁嘅精神，你识得揾你需要嘅人，识得去即系 spot 到啊，你有咁嘅 sense， 知道你需要边啲人一齐帮手做呢件事。inspire 人去做呢件事咧，就已經係可以好唔同噶啦。 即係大家嘅睇法，基本上都係決心啦，即係對自己有信心啦。個決心其實好緊要嘅，即係千里之行，止於足下啦。 冇錯， 係啦。咁時間差唔多咧，咁我哋要播一首歌啦。咁我哋頭先講，喂，其實做生意咧，揾咗個好嘅拍檔，其實都好緊要。即係可能就一個賣嘢嘅人加個技術夠硬嘅人加埋，可能就係最佳拍檔啦。咁我哋就聽下許冠傑嘅《最佳拍檔》。 你名叫叮當，個樣似蜜糖，平易近人，清新開朗。我名叫 King Kong， 個款似 James Bond。最佳拍档，咖啡你冲水，我加奶落糖，你洗衫我将啲衫烫，我帮你搵钱，你帮我清仓，最佳拍档。有乜嘢冲撞，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你需要帮忙，我梗会帮忙。点样辛苦都冇相干，你喺我身边，我不再彷徨。两家一对胆都壮，我一切担当，你不会惊慌。最佳拍档， 两人站立交谈。95岁嘅伊丽莎白二世上个月底曾经入院接受检查，引起外界关注佢嘅健康。佢原定喺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出席国殇纪念日活动，但系皇室临时公布佢拉伤背部，取消行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034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89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8，日元114.55，瑞士法郎0.93，加元1.258，人民币6.37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01美元，卖出1,866.7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补充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三，朝早气温降至16度左右。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新秀主持 Lily。 加入政坛已经2年，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好高兴今年有机会成为新秀主持，不单止可以同不同嘉宾有思想上的交锋，还可以透过大气电波抒发己见。 政坛新秀训练班 星期六下午3-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成日听人讲健字饮水，麦当做完运动之后啊，通常我哋会饮水去补充流失嘅水分。不过亦都有人会选择饮运动饮品。一般嘅谂法，呢啲嘅饮品比清水更加有效，提升运动表现，同埋快啲恢复体力。运动饮品早喺1965年就出现噶啦。由美国一名大学的医学教授研究而成。目前市场上运动饮品的款式众多，很多人也都经常混淆了运动饮品和能量饮品。其实两者的成分和功效都各有不同。能量饮品一般含高剂量的咖啡因和糖分，能够短暂刺激交感神经系统，增加心跳率和血液循环，令到身体产生兴奋反应和精神紧张。但是过量的摄取咖啡因会引致心脏、神经、肠胃、肾脏和内分泌系统的问题，更加容易因为精神振奋而引致过度疲劳。坊间也没有足够的研究能够证明这类的饮品有助恢复体力和提升运动表现。记住了，即使是成人也都不建议运动的时候饮用能量饮品。而运动饮品或者叫电解质饮品，主要成分是水、碳水化合物，好像电解质、钠、钾、镁、钙等等的矿物质，可以补充剧烈运动和大量流汗之后流失的电解质和水分。不过又要留意这些饮品的成分，虽然经常标榜和人体的体液相近，容易吸收，但也需要注意糖分和卡路里较高。有些人可能习惯了在没有做运动的时候同样饮运动饮品，其实对人体不单止没有什么帮助， 仲会摄取多余的糖分，长期饮用容易增加热量的摄取而导致肥胖。一般来讲，进行大约60至90分钟的运动，以饮清水是最好，无需刻意饮运动饮品。最后也都要温提一下了，听完以上的分析之后，下次做完运动又不要狂饮清水，因为一次过饮用大量的清水，或者会导致俗称中水毒的低钠症。肾脏每个钟头最多只能够过滤1公升的水，过多的水分会稀释体内的钠质，严重可以造成身体不协调、不省人事，甚至是死亡。南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好，而家嘅时间咧，夜晚嘅11:10，欢迎翻到嚟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今晚嘅题目咧系创业啊，系咪一味靠钱咧？咁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我两个嘉宾啦 ，William Lee 啦，同埋阿 Joe Wong 嘅。咁当然有主持我啦，苏轼啦。咁我哋头先第一节咧就讲咗好多关于创业嗰个创办人嗰啲特质啦，有咩需要啦。喂，咁我哋不如讲下产品啦，好唔好啊 ，William？ 好啊，产品就好关键啦，系咪？ 咁你要有即系你盘生意，梗系要卖，即系大部分嘅新创都系卖嘢， 因为服务一系产品啦。 系啦，你有个概念去到真系有嘢出街卖到钱，喂，中间其实个过程 哇崎岖咯。通常呢个位置都系你谂嗰日同你出嚟嗰日嗰样嘢系两件事嚟嘅，即系通常都系大家幻想嗰样嘢同出嚟嗰样嘢。 即系你嘅意思系我有一个模型，可能系个男人嚟嘅，但系最后卖出街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变咗个公主啊！ 可能唔系人嚟嘅，即系绝对系咁样啦，因为。特別講緊唔係實業嗰啲嚇，即係頭先我哋都係 go back 翻俾啲聽眾知道，我哋講緊圍繞住非一啲即係創新咗非實業嘅一啲行業嘅時候，其實你係做緊一樣嘢，係個市場可能好大機會冇或者比較少， 未有概念啦。 係啦， 你可能淨係得個問題想解決嘅啫。 係咁喺呢一個情況底下，你變咗究竟個形態係點嘅咧？係咪模個形態咧、形式啦、銷售模式，其實全部都可能係完全唔同，甚至乎係好大機會係應該完全唔同，你先做到嗰、那個頭先你上一節講過一個叫 disruptive 係咪？即係一個 破壞性嘅新技術。 咁如果你有一個咁樣嘅模式去做的話，10成10的情況都是不同的。 是啊，做 應該你都 應該有經驗啦。 是啦，我哋啱啱先經歷過你所講嘅，你所講嘅嘢。 好啊。 就係由開始見到有問題先嘅。 哦，問題先啱啱啱，痛點啦。 係啦，我哋見到點解即係我哋做嗰啲 project 或者做嗰啲 項目 點解會有啲咁嘅種種問題出現？咁當你去又係啦，由reflection 開始 反思啦， 係啦， 檢討啦， 檢討先嘅。咁就跟住下一步咧，我哋就開始做 research， 即係做 調研啦，市場調研 係啦，調係啦。你一路做一路學，你見到嘅嘢，你 observe 到，即係你觀察到嘅嘢咧，就開始見到有啲我哋叫做 patterns， 有啲規律。 係啦，有啲規律開始出現啦，開始出現咧，我哋就開始見到，咦，有呢啲咁嘅罅隙，好似啲人忽略，係啦，有啲 possibilities， 啲人忽略咗喎。 即係我哋叫做有一啲地方咧係冇人做嘅。 係啦。 有啲空隙啊， 系啦，咁我哋咧就要快，好快地咧就去 test 下啦。 啊，快呢個好緊要啊！ 系啦，就要即刻去試一試。 係咪呢件事係咪真係好似我哋見到嘅嘢咧？因為你見到可能會有偏見噶嘛，你 哦係啦，即係我見到就唔代表市場接受噶嘛。 係啦，咁要點樣樣可以快咁樣樣去 test 下呢？你諗嘅嘢係咪啱方向啊？ 即係要揾啲用家去俾啲反饋你啦。 仲要真真正正嘅用家，唔係你身邊嘅 friend 啊咁樣樣去做嘅。 得意喎 ，Jo 呢個你講話快試，頭先我都係諗緊呢樣嘢，即係去試多啲，知道有咩錯。但係快咧，我個人體驗啊，個人經驗，咩叫快，咩叫慢咧？其實我曾經有問過，係咪咩咁點先叫快？其實可能係個試錯咧，可以嗰個 velocity， 即係嗰個節奏。可以是快，不是说一定要哇好快，我不想了就做，即不是那只快，是个节奏快，那这个是不同的，是即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timing 的时间很重要。 你试错不需要用一个已经在市场上行的产品去试错的嘛，你可以有一些办法是你请班人回来，你给一个我们叫 prototype 啦，即是那些叫做未必是用得到的，即是一个模板 是 试板的，给他们试的嘛，给他们给反馈你的嘛，那是可以很快的嘛。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们、曾经有一间、公司，即是我们创出来的公司，有一个模式都挺特别挺得意的，就是其实我们话明给所有的市场的人听，我们现在是做这件事，做了这件事出来呢，是 invite 人家来试的，即是我不是闩门請啲人嚟試， 即公開測試。 公開測試，咁其實好多人會覺得，咦？其實你喺嗰個經過呢個渠道去俾第一俾人真實測試到啦，第二就其實你已經賣緊廣告， 哦，咁 你已經推銷緊或者介紹緊，你可能 遲啲可能會出噶嘛。 係啦，咁未即係做生意可能會諗呢啲位去，你講一箭雙雕又好，或者你可以當係一個營運模式又好，就攞到啲。用户回顾系啊，阿 Jo 你应该成日做呢啲嘢都 系啊。我哋由开始做嗰、那个调研嗰阵时咧，就已经开始试噶啦。其实，咁试之余咧，其实我哋已经系我哋叫做 build 紧个 community， 即系唔系用个问卷去做调研噶啦，即系已经用个模板，即系用个测试板去做。 系啦，因为我哋嗰个产品咧就系、是、模型嘅，我唔系一嚿 服务嚟嘅。 系啦，我系你服务嚟噶嘛，咁变咗我哋试咧就容易好多嘅，同埋咧我哋做嗰个 prototype 咧，即系。我哋都有 測試版 咧，係啦，個測試版咧，即 online 都有嘅。不過我哋就可以用啲現成嘅工具咧，去砌埋一件事，就可以試到 嘅。啲掣撳到嘅，但係個後台可能就 就唔係我哋嘅，係啦，類似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行業咧做呢啲都做幾多，譬如啲電子遊戲嘅手遊咁樣咧，啊呢個方法行好多嘅。 軟件基本上都一定 都 係 咁做 嘅 啦， 係啦，即係佢可能會有個公測版啊，大家嚟玩啊，玩完之後咧就可能有啲嘢送俾你啦，用一隻好玩嘅咁咪。有咩好有咩唔好，跟住咪改咯。 其實你睇好多，就算你去到食品啊，其實多時係咁啊，薯片啊、嘢飲啊，係咪？即係我唔講呢排，可能一啲軟性飲品啊，周不時都會出啲特別嘢味品味，跟住試下反應唔得就繼續做，唔得收翻。咁其實呢個就一定要噶啦。我諗做任何行業到呢個就做產品，其中一個第一件事要知道啦，或者要做嘅嘢。 但我見過有啲好難食嘅，都最後變咗產品，真係出嚟賣。 咁啊，佢信心好過喎呢個。頭先阿 Jo 講過啦，即係個自我反省啊，自我學習嗰個位可能做得唔夠足。咁呢個就後面啦，我哋有講緊數據啊，睇數據啊，睇市場資訊啊，去反映究竟個產品究竟需唔需要更改啊，不斷去更改啊。 大家有冇做嗰啲產品咧？其實同你當初諗嗰個概念咧，係有好大好大嘅差別嘅咧。有幾大咧？ 幾大啊？我哋 即係我有啲歷史例子啦。咁譬如當初嗰間N 字頭嘅串流影片公司 啦，哦係， 係啦，鄧鄧嗰間咧，咁咧佢開頭其實係做想做租帶噶嘛， 係 啦，咁啊後來就變咗串流啊，係啊， 係啊，係時代都改進。 係咯，我覺得佢哋嗰個又 好似唔係好同喎，因為佢嗰個係被差唔多係被逼，係 啊，係啦，就 被逼轉型， 係跟住被逼轉型， 時勢做出嚟嘅。 嗯， 當然佢都夠快啦，轉身轉得夠快，係咪？或者轉身轉得夠靈活，係 agile。 咁另外嗰個串流平台，佢原本係做俾大家朋友間交流下影片嘅啫嘛，後來就發現啊咁樣唔夠流量喎，反而係俾啲人做主持咁樣，反而可能流量仲多喎，即係鼓勵人哋做網紅咁樣咧，個模式可能仲多。即係其實我哋見到好多，即係我哋頭先講嗰啲已經係好大嘅成功咗嘅初創公司啦，其實佢哋由開始到成功中間嗰個模式都差距好大。 我諗一般人認為，即係如果我係由慢慢學識嘅，慢慢向上，咁周不時其實係你會 feel 到成功，跟住又失敗，又成功又失敗，其實係不斷喺呢個來回折返地獄與人天堂折返，一路係咁 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 係即係應該直頭係完全即係、就是、我諗係一個咁嘅情況。我哋試過做一間公司係網上賣超市用品嘅喺新加坡，咁開頭就全部人都話落街買水果啦，係咪？你揸上手見到咁，咁我諗而家香港人，而家過咗咁多年啦，十幾年後，而家呢個已經唔會有人問話上網點解可以買水果啦，係咪？已經係接受咗。但係當其時其實會好多聲音會話你唔應該咁做。 但係中國都唔係好耐啫，新鮮產品中國即係都是幾年的事，都是三四 年了，已經是感覺恍如隔世。不過我想講個嗰個做產品推出市場先，推出前點賺錢嗰位置，就是其實可能亦都咧，即係要平衡翻啦。頭先我哋不斷話聽用戶意見咧，我覺得用戶意見呢個係喺拿捏咗喺個用戶體驗，但未必係嗰個營運模式，因為個營運模式你是個市場沒有 的，是兩件事來的， 兩件事來的，是要分清楚。那營運模式其實很多時候，如果說個新的個行業拿出來，好像剛才我那個例子一樣，大部分人會覺得不得的，是吧？不是這樣的，因為沒有嘛，現實世界現在沒有一個這樣的體驗，他是不會知道這個模式是沒有，他沒有接受過，是吧？的士一直是用手折的，為什麼會第二樣東西這麼方便？那很多這些是會已經有個這樣的，是吧？那麼租其實剛才說過幾個位置，即係話，除了用戶體驗了解之外，我另外想講，即係感覺到就係未必一定喺營運模式度係淨係聽，都要有一個位係去知道個好清晰個痛點。頭先都講個痛點係咪真係解決緊個痛點？咁不斷反映自己，反映翻究竟個痛點係咪一路改變緊咯？例如頭先話水果，其實如果喺上網賣，會相對乾淨。新鮮，因為不需要那麼多運輸，是不是？如果你很清晰知道這個痛點，而是堅持去解決，其實是會解決到的。嗯， 這個都很對，因為很多痛點呢，其實都隨著時間其實會改變的，隨著技術的進步啦，大家面對著的痛點，還有因為有時痛點是發現的，即當初大家可能譬如我舉，譬如而家好多大學十幾年前就已經將啲課程擠曬上網啦。可能啊，當年大家都冇咁願意去讀嘅，但係近兩年咧，因為疫情咧，原來真係走去讀大學嗰啲都係上網讀嘅啫嘛。咁點解？咁不如我都上網讀啦，係咪？咁啊，發現喺呢個時勢有時會 痛點就轉咗， 係啊，痛點就轉咗，係 啊。 我想補充少少嗰個痛點嗰度咧，因為我時不時都會做一下啲 startup 比賽嘅評判， 即初創公司嗰個 評判，係係 嗰個比賽通常係講個計劃書嘅啫嘛，佢個比賽 係啦係啦，佢會不過有啲係有產品出嚟㗎啦已經。咁、 哦、 我見到個大勢係咩咧？個大嘅趨勢咧就係、是、開始多初創公司咧就諗啲比較迎合而家嗰個我哋地球嘅大嗰個 哦，即係sustainability，即係環保方面嘅， 係啦， 大趨勢， 大趨勢嚟嘅。咁如果你即係 ride on 嗰、那個 嗰、那個成勢啦， 係啦，乘住嗰個勢嘅話咧，咁你嗰個成功嘅 即個潮流 機會就會大啲啦。 潮流都係好緊要。 咁、嗯、你有個美風推住你啦，係 啦， 個勢係咁。 國內有句説話咁啊，風起嘅時候豬都識得飛。 係啦係啦，咁我亦都見到咧，有啲初創嗰啲所謂嘅痛點咧，就我哋有陣時叫做我即係佢嘅觀察咧，就係啲 first world problems 嗯。 第一世界問題，即係啲先進國家嘅問題啦。 係啦，例如我去 coffee shop， 即係我去咖啡店，人哋唔俾我帶我啲動物，即係我個寵物過去嘅。咁呢個係咪一個痛點咧？呢個痛點值唔值得我哋呢個社會用咁多資源去解決呢個痛點 呢？或者我買咗好多衫，其實冇著過嘅，咁有咩出路咧？呢個都係第一世界，即係先進國家嘅問題啦。 係啦。 所以講到話喂影響世界呢個宏觀點啊嘛，如果你真係有個大趨勢，而你個初衷頭先講緊初衷唔係佢因為呢樣嘢你好有意識想解決的話，點解決啊？好係咪先？好大噶嘛呢、這個頭先阿 Jo 你講緊嗰啲係環保啊、天然啊，係咪空氣啊？ 係啦，但係有我同埋我見到有啲誒內地嗰啲初創嗰啲咧，佢哋嗰個宏觀嘅程度咧係即係令人鼓舞嘅，非常之。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你有心去， 你宏觀係指市場嘅宏觀咧，定係嗰個問題嘅宏觀？ 佢想解決嗰個問題嘅宏觀程度， 即係嗰個世界性嘅問題嚟嘅，即係唔係淨係我個城市，唔係淨係我， 係啦，唔係淨係我周圍，係啦， 唔係我生活圈見到嘅問題，可能係一個人類共同面對嘅問題。 係啦， 咁、理論上我都有一個概念，曾經有個前輩啦，都即係指導過我嘅，係咪？即係教過就係話，如果要解，如果你先要去諗點賺十億咁，好多人都係話哦 ，billion 十億十億咁諗，係咪？咁最好嘅方法或者最正確嘅方法就係去解決緊十億人嘅一個問題咯。 即 係 一人一蚊，咁你就有十億啦。 因為你解決到十億人嘅問題嘅時候，你就不但只會有十億噶啦。 咁呢個 係個結果嚟噶嘛，係咁。但很多人不是這樣想的，他只是想著怎樣賺十億怎樣賺十億，所以有一點不同。這 個真的都不只是雞先蛋先的問題，你當然是解決一個我們叫做市場大市場，就是多人有這個痛點，就是市場潛質很大。其實很多人做生意都是的，喂，其實我的市場有多大不知道的，或者 是很多初創企業失敗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估錯了個市場， 或者是沒有市場的， 是的，即是有產品但是沒有市場， 是這個是 最高難度，是很多時候出來的錯誤。 是的，譬如我幾年前那些共享單車這樣，喂，其實香港哪有人，即不是沒人踩單車，但 是不是一個安全， 可能還想不 到那麼多，不是一個安全合理在條路上可以隨便用的交通工具來的嘛， 淘汰了一些。這個是很多投資者呢會有這個問題的，是不是？就是我們 作為 兩方都試過呢，很多投資者都會是問第一件事，有沒有風？是，究竟你是不是跟風呢？還是剛才租過出世，如果你不真的是純粹跟風的，是会考验到的嘛， 即是没有原创性， 不能被考验到的。那 这件事呢，我觉得就去看看什么叫做成功了，你怎么样去量度自己的成功， 这个可以第三节回来讲。那我来到这个时候呢，William 跟我们选一首歌，郭富城的强，为什么你选这首歌呢？ 大家不要介意啊，比较我纯粹因为今天讲这个节目，我觉得很想鼓励一下他的歌詞，不但只有家人有自己，其實是一個很鼓勵性的，如果我沒有讀解錯，它是很鼓勵性的。那當中是講緊堅持，是講緊個毅力心態，講緊感恩，那很多方面，希望這個可以給一點鼓勵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這首郭富城的強。 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 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水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渔护署晚上在香港仔深湾道捕捉野猪，由兽医利用麻醉枪捕获七只野猪，并用注射药物人道毁灭。发言人表示，由于深湾道经常有人喂饲野猪，令他们习惯在道路出没，同埋向途人甚至追逐车辆攞野食。渔护署2018年起曾经在附近进行12次捕捉和搬迁行动，将35只野猪搬迁到偏远的郊野地点，并为当中27只野猪避孕或者绝育，但继续有大群野猪出没甚至聚集，对市民和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发言人又说，今次行动是减少在相关地点出没的野猪数目和保障市民安全，会继续以捕捉行动优先处理有大量野猪出没以及曾经发生野猪伤人或对公众构成危险的地点。发言人再次呼吁市民切勿喂饲野猪。廉政公署表示，截至本月12号一共收到6宗和下月立法会选举的相关投诉，涉及借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无效票。廉署提醒市民切勿参与企图操纵或破坏选举的行为，例如分享或转载任何煽惑他人杯葛或投白票废票的违法言论等。另外，廉署将在投票日首次总动员，派出约800人应付突发情况和加强后勤工作，包括派人到各票站处理市民查询和投诉，有需要时会执法。本港两项体育活动将会复办，维港渡海泳下个月12号举行，香港单车节明年1月16号举办，明年1月16号复办。主办单位都要求参加者在比赛前两星期完成接种新冠疫苗，活动举行前48小时内接受大会安排的病毒检测，并取得阴性结果。旅发局表示，如果在单车节当日车手着不适当衣服或有不适当标语，会先作出劝喻，希望对方换衫或者移除标语，如果不合作会交由执法部门处理。英国警方表示，利物浦日前的炸弹爆炸案疑犯已经为袭击筹备了最少7个月。英格兰西北部反恐警方部门负责人说，已经找到袭击案中丧生疑犯艾马德的一位近亲，证实32岁的艾马德在伊拉克出生并患有精神病， 今年四月在市内租了一间屋，至少由那时开始为制造炸弹进行了相关购买。案发在过去的星期日，一架的士在一间医院附近发生爆炸，施袭者死亡，司机受伤，警方相信是疑犯引爆炸弹装置，列作恐怖主义事件。政府事后将恐袭级别提升至第二高的严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991点，下跌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92点，下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9，日元114.51，瑞士法郎0.93，加元1.258，人民币6.37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兑美元0.728，新西兰元兑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57美元，卖出1,866.0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约为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三朝早气温降至16度左右。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教授，你点解一开始对生物科技有兴趣嘅？ 生物科技同行都冇离开过我哋。 香港生物科技协会创会主席于常海， 当我查书嘅时候，发觉父语都系生物科技嘅红手啦，我妈咪蒸馒头啦。即系你唔好觉得生物科技离好远，只不过咧而家新嘅科学出现咗之后咧，我哋更多嘅技术可以应用落去，所以本嚟咧需要一段长嘅时间要做嘅嘢打断咗佢。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的时候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张凤平。 关于电影在香港，中国商周报必然是一个电影观赏的交流中心，因此研究香港文学的杂文列举出那个时代一班撰写影评论述电影和人生的文章，真是蔚然成风。中国商周报和大学生活这些刊物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罗家的电影之旅讲的是电影，是他个人观赏电影的感受和回忆。不过他还有一本电影的大书，由他主编，就是60封上中国商周报影评10年。这本书真是括罗了很多作品，罗家为香港的电影观赏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记录。 那个年代，爱民电影评论杂志有 Sight and Sound， 香港除了日报晚报的电影观赏指南之外，很少为评论一部电影的影评。这本结集可能是香港唯一的一部影评结集专书，颇有价值。 看电影亦都讲影评，电影的结构和文学的佳作可以说同样重要。看一部好电影那种享受，跟读一本感人的文学作品可以说不遑多让。而且因为电影的影像比起文学来讲鲜明，演绎亦都来得精彩，因而更见魅力。 当年的电影评论和介绍，除了中国学生周报的电影版影评必读之外，台湾文星的重刊亦都出版了一本现代电影导演散论，介绍了当年不同国家的著名导演以及他的代表作，为我们的国际电影知识添上重要的视角。 今日的国际电影是我们当下时代的脉搏，不看电影真是不知人间何世啊。罗家的电影之旅应该有他的新电影之旅啊，昔日之旅走到今日，作品应该更加丰富，更加复杂，更加多元，确非昔日作品所能代表晒嘅。我哋每一个人都有我哋自己嘅电影之旅，都有自己嘅观后嘅手记嘅。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好，時間嚟到差唔多11:40，咁咧係星期三晚嘅廣東廣西。今晚嘅題目就係創業係咪一味靠錢？直播室裏邊咧就有我蘇適啦，我兩個嘉賓咧 William 同埋阿 Jo 嘅。咁我哋頭先就講咗好多關於產品啊，即係新創公司嘅產品。喂，咁我哋不如講下，喂，咁你有產品賣到或者賣唔到都好啦。喂，咁都要我哋叫做 exit 噶嘛，即係都要。喂，點樣可以甩身呢？甩身或者甩爛啊，睇下你係成功定唔成功啦，間公司。 嗯。 咁啊 ，William 兩樣都試過啦，有冇嘢可以分享一下？即係點解你最後決定唔做嗰間公司啊？ 通常就好係幾乎去到冇得揀先至去到呢個位嘅。 哦，即係你係講失敗嗰只啦。係 啊， 係 啊，即係當然啦，係咪？即係我覺得。有個承擔，頭先租講過係咪？有一個承擔一定要有，即係對於員工啊、投資者啊、自己屋企人，即係如果係太容易放棄咁就唔會嘅。通常頭先你講到話失敗咗或者要關門大吉嘅情況，通常都係去到事無可事啊，揾唔到空間生存啦，係咪？被淘汰或者用曬所有資金啊，都揾唔到個營運模式，或者都未去到利潤。即係夠營運啦，咁先會去到呢個位 置。但係其實喺初創公司都幾普遍嘅喎。 而家個大數據咧，頭先講過咧，就係、是、幾乎大部分失敗最緊要關鍵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如果我能夠分享嘅係就係、是、其實係時機咯， 即係太早或者係太遲， 係掌握時間錯。阿Jo係咪身同感受或者你都 係㗎？即係好似我哋呢個。培訓這個架構啊，這個成件事呢、其實我們有那個構思啊，去做 research 啊，都做了好幾年的。那我們本書就這麼啱今年出的啫。咁但係咧，個個朋友咧都會話俾我聽，哇！你哋呢個時間出呢個書，好啱時間喎、啊。即係我冇 plan， 即係冇計劃。哇！我要有呢個疫情咁樣樣就啱㗎啦，因為個個人咧都 question 緊自己究竟嗰、那個我係咪make 緊 meaningful work 啊，或者我嗰個 reflect 即係。疫情呢段時間咧，大家嗰個冷靜係冷靜落嚟、reflect 下自己。 多咗， 反省下啦。 個時間多咗，咁呢啲咁嘅時間或者機遇咧，有陣時控制到，有陣時係控制唔到。你係咁就係咁。 即係走得太前咧，就可能個市場未接受到啦；走得太後咧，就即係變咗紅海啦。即係大家做，你做我做，即係做 廝殺緊可能。 係啦，startup 好多時都係得一個即係文無第一啊嘛，武無第二啊嘛。startup 好似。比武咁噶， 有嘅，咁做市場都係呢個情況，個時機都係最緊要。咁所以頭先你話要有嗰、那個去到個位就要閂門或者做唔到，通常係呢一個位錯咗咯， 這個出錯了，這樣去導致了。你說其他，你說所謂、如果能夠用成功，雖然 都見仁見智，但是有分幾個，一個我想最重要都是做到你當初，如果你有拿到投資者的資金，你有融到資，你有個責任。可能沒有，如果你沒有的話，那你對自己有責任，或者對自己的， 自己都要生活的。 是的，即是說 at least可能我覺得有個未必一定是說哇要飛怎樣飛黃騰達，或者怎樣 去到什麼 想試還是怎樣，即這個是普遍大家認同一個比較理想的位置，因為投資者覺得這個是比較流動性，但 不是唯一的。我覺得另外一些可能是做到哇 cash cow 來，是我自己現金流很充足，我自己可以、生活得很好的，是不是？即所有一起開這間公司的人 都是一個、successful 稱之為 exit， 是不是？都可以是一個這樣的概念。近期近這幾年也有很多金融的市場有很多個工具幫助這件事，除了一般大家知道比如 IPO、近期也有借殼上市，美國叫 SPAC， 是不是？即是很多這些這樣的模式，特殊 工具收購公司的， 是傳眾也都有這些啊。咁即係個節目唔講得太技術性咧，但係亦都係好多呢啲啊模式去回翻一啲即係原來啊回翻本俾投資者，或者做翻個利潤。 咁嗱，你回想你呢啲咁嘅經驗咧，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有冇即係回想翻有冇啲 signal， 即係有冇啲 信號啊？ 信號話到俾你聽，你的時機好像要掌握得好一點、 我都學習緊我都還在學習緊當然是一路都還在學習、時機好一點，我覺得就是、我本人呢 可以有很多模式。我本人是比較邏輯的，可能、我理科我會看數據，即如果我一路看著每個禮拜每個月，剛才有說產品的數據回來，見到其實用戶、或者用量、或者那個消費都不是一個向上或者維持 的一個走勢，其實有 signal， 即是有個信號給到我話給我們知道出了問題。 這個講得很好，因為、美國的商學院就有一句說話，數據就不講大話，即他們的講法是 data don't lie，係啦，咁呢樣應用喺好多方面嘅，即係體育又用數據，即係我本身都讀好多統計學嘅，咁即係呢個係即係管理學裏邊其中一個好基礎就係統計學，咁係俾到好多資訊你嘅。 你同我都同啲同事或者朋友傾偈，我哋會知道，即係你當如果創業或者營運一間生意係揸緊一部車或者揸個火箭都好啦。但你冇咗個標板，你唔知自己行緊幾快，唔知自己轉緊左，唔知自己轉緊右，咁點揸咧？係咪咁？所以即係呢個特別喺後期，頭先講緊 exit 啦，已經喺後期嘅公司必然一定要有呢樣就信號咯，係。 係啦，咁但係喂 William， 你其實都做咗好多間公司啦，租都係啦，即係都有幾間公司。咁點咩推動你哋開完一間公司又開另外一間公司咧？ 嗱，我而家呢一個叫做 Make Meaningful Work 嘅公司咧，就係、是、主要係我哋覺得呢一樣嘢。即係我頭先都睇過， 即 係 做培訓㗎嘛？呢間公司 係啦，我哋因為我哋之前工作嘅經驗，咁就見到有啲問題，跟住見到啲我哋所謂嗰啲 gaps， 即係個空間啦，即係個市場有個空間，有啲嘢冇人做啦，或者未有人做啦， 係啦。但係呢一樣嘢咧，就係差唔多係冇時間性嘅。即係我唔需要好趕咁樣樣，我見到有一個機會，我就要 hit 到某一個時間去做嘅。咁因為我哋呢一係啦，呢一樣嘢咧係差唔多每一個人都啱嘅。咁即係例如，譬如我啱啱尋日做個 workshop 係， 即係做過一個係一啲訓培訓啦。 係啦，係老師嘅。咁老師咧就會將呢樣嘢咧用落去細路仔嘅。咁變咗我，因為我哋見到，因為自己親身經歷過咧，亦都observe 到你身邊嘅人有呢個 gap， 有呢個需要啦。 係啦，有呢個需要，因為我諗、我唔知係咪香港長大嗰個教育環境又好，我哋即係太著重嗰個 成績啦 ，hard skill 係啦，啲硬嘅。 即係學業上面嘅嘢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講求學唔係求分數，但係香港咧就正正就係求學就係求分數噶嘛。係 啦，咁變咗我哋嗰個 新嗰個公司就係咁樣樣， 你做好多軟嘅技能嘅， 係啦，就咁樣樣而嚟嘅。咁因為唔知嗱細我細個啲嗰啲咧，就係 base on 自己嘅興趣，我中意做呢啲嘢玩嘅，或者我中意對呢方面有興趣去做嘅。咁當你個人開始大嗰陣時咧，係啦，咁你就開始想做啲。對呢個社會係啦，對呢個社會有貢獻嘅嘢， 就已經去到呢個境界啦。 就係對社會有貢獻。 咁好好啊，係啊，我哋都即係覺得呢、這個阿 Jo 做呢樣嘢係好，佢係 purpose driven。頭先我都分享過，即係嗰個理念。咁阿 Jo 個理念係即係點樣影響 翻社會嘅？ 係啊，呢、這個好值得即係。嘅感激鼓勵係啊， 咁但係威廉你都嚇、有三五間公司嘅喎，點解要不斷咁樣創業？係咪上癮咧？ 啊，哇！咁都俾你唔使我講，係其實係好大成，即係唔係成功，係好 fulfilling， 即係你食飽 一個滿足感啊嘛， 係滿足感冇錯，即係你飲 即係好似食飯咁食一餐， 你好頸渴飲咗，跟住你飲咗個飲品，哇啊好舒服咁樣，即係好即係成十、成一百、成一千咁樣，咁呢個係。即係做人究竟係為咗乜呢？係咪做人除咗生活，究竟想做乜呢？咁其實大家我諗都係想開心，開心來自於 滿足感啦， 係啦，滿足感可以好多地方嚟，可以喺物質嚟，可以喺好多地方，係咪？咁當然即係其中一個好大好大嘅就係喺即係呢個過山車經歷，係咪天堂地獄折返嘅成件事咧，係好有滿足感。無論成功或者失敗，同埋個學習好多，即係一半年嘅時間喺做自己一間生意嘅，即係一間公司嘅時候，你學嘅嘢啊、見嘅人啊、了解嘅嘢啊、心理質素嗰個反彈啊，係可能五年、十年嘅累積集中埋一齊。 同埋係咪即係越做得多，你嘅技巧同埋嗰個成功嘅機會就會越高嘅呢？ 呢、這個統計學嚟講咧，我都睇過，係嘅，係嘅，係通常咧第三次咧成功嘅機會最高，係。 即係 第一次 唔好怕，唔好怕頭一兩次失敗。 係啊， 因為我都識好多人咧，其實可能係即係創業一次，跟住唔得就算啦，翻返去打工啦。 嗯。 咁亦都即係而創業成功嘅人咧，就真係唔係淨係你嘅，即係都好多人都係有鋪人嘅。即係好中意開多幾間公司，因為喂還掂，我都識啦，不如就再做啦，又話點？ 我可以講 嘅嘢好多噶嘛，係咪？ 我講個秘，我唔知係咪秘密啦，但可能大家冇咁樣諗就係，其實點解會一路做除咗上癮咧？其實你一路做咧係有槓桿效果嘅，因為你有一樣嘢嘅時候，你再有第二樣嘢，第二樣嘢嘅時候，無論成本啊、你個技能啊、你個人脈啊，已經。快咗，你唔使去建立咁多，一路累積。 係啦，譬如揾人抌錢落嚟，你都已經識咗嗰班人啦，易咗好多啦。 係啊，一個例子啊。咁所以有槓桿效果，咁你槓桿效果越大，咁當然相對係咪就成功率高啲咧？所以係有原因嘅。 咁我哋講咁耐啦，其實有個問題咧，我哋嘅題目咪創業係咪一味靠錢嘅？咁、相信傾咗咁耐，大家都知道其實唔係嘅，即係有好多方面嘅因素嘅。但係其實我都要講翻。即係都要講少少錢，咁咧，喂，但係因為咧創業咧，尤其是新創公司啦，同你開間茶餐廳，我覺得有個本質上嘅唔同。開間茶餐廳咧，可以攞自己嘅錢出嚟咧，即係成個本係自己俾嘅，跟住發大佢都好啦，都可能係自己借錢咁樣搞啦。但係初創其實成個市場上邊咧，好少人咁做。即係大部分人都係要揾外邊嘅投資者啊。喂，咁其實點解咧？即係點解唔自己掉錢出嚟，要揾外邊嘅投資者？或者點解揾外邊嘅投資者變得咁重要咧？喺初創公司呢個情景， 我可能我分享先啦，係啦。我見頭先我哋講過，因為市場未必知道個營，我哋自己未必知道個營運模式係點啦，個產品係乜啦。頭先都講過要 即係好多唔清楚嘅地方啦。 咁即係話咩咧？即係需要時間去測試，就算快都好，係咪？就算有節奏都好。咁呢件事即係話唔會第一日開門就已經有錢， 即係會有一段守嘅時期， 唔止守啊，係要燒啊，可能係啊，個觀念有啲唔同，係咪？你 佢燒錢嘅時期， 你實業就係我已經營運模式有㗎啦，我賣一樣嘢就一樣錢， 應該一開門就做幾個月就可以賺錢， 你一個人嚟都有一筆錢啦，係咪？咁頭先講因為個模式可能係完全唔知道，可能係未發生。 時間亦都未必到。如果你早咗少少，係咪你唔會達正嗰刻咁？咁所以係一段時間需要去管理呢個資金嘅流出嘅，係咪？即係呢個咁，所以往往需要咯。同埋第二就係、通常做到呢啲改變緊，即係唔好話改變世界添啦，就係改變一個行業都需要比較大嘅教育啊，個市場教育或者係推廣。咁其實係要有投資嘅。即係唔好用淨係銷嘅概念，係真係一個投資，你要投資一個時間，你種種子佢先會發芽噶嘛嚇。咁你要時間種種子，你唔可以話唔種種子，咁有少少分別咯。阿 周有冇嘢想補充？ 有啊，我其實我每一間公司咧都係用之前嗰間公司去支持， 哦，即係自己幫自己融資。 係啦，去支持我下一個生意嘅。 嗯。 咁變咗咧，尤其我哋今次呢一個係比較即係軟嘅實力，即係 soft 啲嘅嘢咧，就唔係一件實質嘅。 你可能唔需要咁多投資啊。 係啦，我就唔需要話又要係啦。咁變咗咧，我俾唔我同埋咧，我唔想俾自己咁大壓力啊，因為有投資者咧會 好大力， 好大壓力嘅。咁變咗我嗰個質素咧就會自己滿意啦。我先至再 即係淨係需要對得住自己啦，係 啦，我要對自己負責啦，同埋要對嗰個產品嘅質量有保證。 嗯，咁咪最好啊。 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咧，我就覺得呢個創 startup 啊， 初創啦， 初創嗰個框框咧，對成功嗰個框框嘅定義咧，就有陣時比較窄咗少少嘅， 比較功利。 係啦， 嗯嗯。 咁尤其係我哋而家呢一個生存喺呢一個年代啦，當個地球仲喺度燒緊，即係 全球暖化啦，我哋有好多環境嘅問題都未解決 啦，都未解決嘅時候咧，咁我哋對嗰個成功嘅定義咧，我諗。我覺得我哋大家都要將佢擴闊少少去諗嘢。 呢、這個同啱，因為阿租做嗰種公司咧，同初創其實有少少唔同。阿租嗰只係似係一個專業人士靠自己嘅一個特殊嘅能力，去開一間公司服務翻社會咁樣咧。咁因為佢主要嘅資產其實係自己嘛，即係人力資源係最主要嘅資產啊嘛。咁呢種創業就真係其實做好自己。某程度上都是最大的資產嚟。 咁但嗱，我譬如我而家呢一件呢一、這個 project 啦，呢一個項目啦嚇，我要做嗰個 impact， 即係我嗰個影響力，如果我想大嘅話咧，其實我嗰個 online 即係喺線上嘅要求係會好高嘅。我係遲啲我係要決定我需唔需要去 融資嘅。即係你要做網上平台去做， 需要呢一嚿嘢， 就唔係淨係自己親自去啦，即係變咗係一對一唔夠，一對100，一對1000咁做。 去到嗰個位就可能要考慮用融資啦。係 啦， 啊，都係啦，可以時間分段。頭先阿租講嗰個上盤生意去協助下盤生意，同頭先係咯共幹或者上引嗰個位有個 異曲同工之妙。 係冇錯，係 啦。喂，咁其實而家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介紹一下聽晚嘅節目先。咁聽晚咧主持就係鄧達之啦，同埋佢嘅拍檔吳桂生醫生咧，就會同大家講享受孤獨嘅。咁William， 咁你又揀咗最後節目尾嘅一首歌啦，陳奕迅啊，《陀飛輪》。喂，點解揀呢首歌呢？ 我呢首歌喺唔同人生都會有唔同感覺嘅。咁我覺得即係唔好做啲，唔好俾時間沖逝咗一啲你會end up 後悔或者即係睇翻轉頭會後悔嘅嘢啦嚇。咁 即係珍惜光陰啊嘛。 係啊，咁同。講今日的題目創業或者錢都很有關係，因為講了時間，所以希望他不同人聽的感受。 基哥也都在外面等我們，很多謝 William 和阿祖兩位嘉賓今晚上來跟大家分享了這個創業的一些經驗，希望大家喜歡陳奕迅的《陀飛輪》。拜拜 拜拜。 18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27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仲未了，奋斗总不太晚。